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一起了解天气，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偏南风3-4级，阵风6-7级，最高气温35度。以上的气象信息来自于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精编版。教育面对面精编版。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每晚相约5点半，教育面对面。是北京中考的一场深化改革， 这是人生机会的一次全新选择。 这里是教育面对面特别节目2018北京中招直播咨询。 考试内容与形式如何变化？ 招生政策与计划如何调整？ 权威嘉宾坐镇解读， 名师校长指点冲刺。 FM 107.3 每晚5点半与您一同开启备战中考有声秘籍。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共同主办。2018北京中招直播咨询5月1日全面开启。 中考改革元年，考试模式采用新计分方法， 招生政策凸显均衡优质教育资源力度， 权威专家解读政策， 学科名师坐镇指导。 每晚5点半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为您倾力奉献。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教育面对面中招直播咨询。今天我们继续来进行我们的对于学校的这样的一个直播咨询。今天呢，请来了三所学校的校长，分别是来自于丰台二中的校长何世民何校，跟大家打声招呼吧。 大家好。 另外呢，还有来自于人大附中朝阳学校的副校长严彦臻严校。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还有来自于人大附中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实验学校的副校长韩东韩校。 主持人好，听众同志们大家好。 三所学校今天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也会分别去详尽的介绍一下整个现在的学校的情况，包括在中招过程之中大家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也可以及时的去跟我们互动。欢迎各位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教育面对面 RBC， 教育面对面 RBC， 然后在里面留言，我们就能看得到包括大概的一个比如说什么样的一个名次啊，往年的分数啊，包括像高一年级啊什么时候分班，以及像是大家关心的比如说怎么能上实验班，我们的老师怎么样啊，这都是一些可能大家会关注的问题，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进行一个提问。相信在马上就要进入中考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段里面，家长最关心的就是孩子能不能够上到一个自己所心仪的学校，那么这个学校究竟是什么样子的。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这三所学校将会有一个全景的这样的一个呈现。好了，接下来呢，进入我们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 权威、准确、及时、热辣，全景教育，锁定每日教育播报。 好，进入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了解一下主要内容。2018年本市高考点共设91个，准考证下周一发放完毕。教育部2018年高考网上咨询6月22日启动。今年本市将增3万学位，新建改扩建158所幼儿园。以下是详细内容。记者从北京教育考试院了解到，2018年本市高考点共设91个，比去年减少1个，准考证将于下周一发放完毕。 北京教育考试院提醒考生仔细核对准考证信息，有些考点校容易混淆名称，考生要注意区分，避免走错考点。考生和家长不要只看考点名称，还要注意考点所对应的地址。考生可在考试前熟悉考点所在位置，科学合理设计出行方式及路线，提前安排出行时间，每科开考前最好提前半小时到达考点。记者一号从教育部了解到，2018年高考网上咨询周活动将于6月22号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正式启动。根据全国各省区市高考志愿填报时间安排，今年网上咨询活动时间为6月22号到28号，每日咨询时间9点到下午5点。咨询周期间，全国招生高校将在线回答问题。近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印发自主审核单位名单的通知，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20所高校被确定为首批学位授权自主审核高校。这些高校每年都可以自主增列和调整博士、硕士学位授权点。高校按本单位规定的程序完成审核后，可以直接网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审批，不再需要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组织专家复审。高校拥有较大的学科设置权，既可自主设置学科目录规定的一级学科和专业学位类别，还可自主设置交叉学科，按一级学科管理。以上的消息由苏晓坤编辑，姚迪播报，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教育面对面中招直播咨询。北京市丰台区丰台第二中学，北京市示范性高中，建于1962年9月1日，现发展成拥有高中部、初中部、附属实验小学等多校区的教育集团，丰台镇教育集群龙头校，北京市教育优质校。学校教育目标是培养上品中国人，致力于做上品教育，重视学生的全人格发展，践行减负提质的教学理念，曾荣获全面实施素质教育优质校、京城教改创新领军中学等称号。在不利用节假日、周六日给学生集体补课的前提下，教学连年取得优秀的教学成绩，学校中考成绩在同等招生条件下稳居全区第一，学校高考成绩连创佳绩，多名学生被清华北大录取。2017年实现了文科与理科大学重点升学率超过 91%。学校提倡教师至上，大力促进教师发展，现有教职工近300人，其中特级教师10人，北京市学科带头人、市级骨干教师11人，区级骨干教师37人，拥有硕博学位专任教师超过70%。学校以学生为中心，学生活动丰富多彩，设置行走课程，开展游学支教、日本休学、学生党校等外出活动，开设丰富的选修课和社团。2018北京中招直播咨询5月1日全面开启。 中考改革元年，考试模式采用新计分方法， 招生政策凸显均衡优质教育资源力度， 权威专家解读政策， 学科名师坐镇指导。 每晚5点半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为您倾力奉献。 好，听了刚才的介绍，也就知道了我们在今天的节目第一时段首先要走进的就是丰台二中。丰台二中呢，其实刚才也做了一个介绍，既是这个教育集团，也是丰台这个镇的教育集群的这样的一个龙头校。那我们有请到的就是来自于丰台二中的校长何世明何校来做个节目。嗯，那今天呢，我们看到这个何校来做个节目以后，我觉得最主要的还是要给大家首先介绍一下丰台二中的特点究竟是什么。因为我们都知道，基本上就是说到各区县的，比如说中学一中二中通常都是最好的，那么二中的特点是在哪儿呢？ 二中特点最主要的是它培养目标是上品的中国人，所以整体的丰台二中的孩子是做人优先，先做人再做学问，然后都是一些很大气的阳光的孩子，所以丰台二中的整体的这种培养的方向，加上日常的一些活动，让孩子们成长成为快乐的、积极的、向上的这种爱国的一种品性的孩子，我觉得这是我们在突出这个特点。 就是育人目标上来说，并不是以学科成绩作为 对 最主要的，也不能说最主要，最唯一的目标。 不是，我们觉得这个好的成绩啊，它不是主要的目标，而是好的教育， 它才是带动好的成绩。 嗯，就是有一个谁先谁后的一个问题， 对，有一个前提。 嗯，因为之前呢，我们在做节目的时候也曾经邀请到这个何校长来谈到这个关于家风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培养。 对， 后来我们知道，在整个丰台二中的这样的一个教学课程之中，其实也融入了很多关于这种传统文化的教育， 是 包括家风教育这样的一些内容，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像我们每个周的升旗仪式啊，一些班会课程啊等等，都会把传统的活动，包括节气等等，都会在这个家风里面，在课程里面渗透。 嗯， 所以丰台二中的孩子，我觉得整体的这种文化的底蕴还是比较深厚。他们读的书呀，比如说每学期的阅读节，他们所见识的，比如说他们去一些人文景观呢，包括去海那个外地游学支教啊等等，都会让他们觉得成长为很大气的这种孩子。 嗯，其实您谈到了这个以后，能不能够认为说丰台二中的孩子一拿出来一拎出来，感觉就气质跟别的不太一样？ 作为校长吧，看自己的孩子怎么看怎么顺眼，所以对这孩子都是挺善良挺大气的孩子。 很多家长非常关心的，我的孩子能不能进这样的实验班，实验班能够给我孩子提供什么样的一些条件。那么对于丰台二中来说，首先咱们有实验班吗？ 有实验班。有两个理科实验班和一个人文实验班。 哦， 嗯， 那他们的特点呢，是就按照我们字面理解意思，就是一个理科一个文科吗？ 那也不是这么简单。 嗯， 其实这个进入理科实验班的，就是传统的理科实验班的孩子，大部分的确是在物理化学啊生物啊等这些学科方面有突出的一些影响，比如说参加一些比赛呀，或者是有一些项目呀，甚至是他们对某个学科已经达到一定的程度。 嗯， 比如说我们有很多孩子对物理的研究甚至不亚于很多大学生，他们已经立志做某个方面的专家等等，这些孩子我们会变成理科实验班，的确是成绩也很好。人文实验班呢，可能对这种人文啊历史啊感兴趣的孩子，我们会编入人文实验班，他们会关注人的发展人的生存，带有更广泛的这种人文性的孩子，这些孩子将来也是成长得不错。 嗯，所以接下来我们也不用说看着人文实验班我就觉得啊这就是偏文的，我就不去报。 不只是这样的。 好，那么他们的进入方式是什么样子的？ 他们在高一中考结束以后录取到丰台二中，我们会有一个入学的这种测试，会通过测试和志愿结合在一起。当然这两个班呢，在高一高二高三也不是固定的，也是流动的。你像普通班也可能经过申请呢符合条件也可能进入实验班。实验班的孩子如果是真是在这方面 适应不了 落后了或者适应不了的，也可以进入普通班平行班吧。 嗯，所以这样的话给了孩子一个自由选择的这样一个余地。 对，给一个余地，也给一定压力。 那接下来呢，我们的时间还有上面段还有五分钟啊，我们接下来再谈一谈今年的这样的一个招生计划。 嗯， 具体的计划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今年我们高一招210个学生。所以他是属于在丰台区里面，应该属于前几百吧，一千名之内都可以很好的报考丰台二中。 就是给一个范围，大概前一千名。 一千名左右应该没问题。 就报丰台二中。那么咱们招生计划大概分几块？ 招生计划主要是这个普通的学生，当然还加上一个人文实验班。两块。 有前面有校友道校跟 校友道校也存在，对， 也有，是吧？ 还有校友道校的按照市里面的一些计划里面，我们还有校友道校名额分配的学生。 校友道校和名额分配。 对。 那接下来我们再说一下学校的联系方式好不好？ 好。丰台二中啊，它现在是小学初中高中三个校区。高中部呢是在西四环丰台大桥旁边。联系电话呀，我们是6385-0492是我们的招生电话。6385-0492。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朝阳学校是朝阳区为引进人大附中优质教育资源与人大附中合办的一所由小学、初中、高中组成的公立学校。学校秉承人大附中先进的办学理念，尊重个性、挖掘潜力和爱与尊重的核心教育理念，借助人大附中丰富的管理经验，立德树人，全面实施素质教育。学校全方位共享人大附中的优质教育资源，部分学生全程3年副本部留学。2017年起，我校新高一实行本部同步教学，给予人大附中本部学生使用相同教材、相同教辅，教学进度同步，教学测试相同，也就是全面共享本部教学资源。 我校学生还可参与本部的研究性学习、科技活动以及国际名校参访活动。学校拥有一支高素质、高学历、怀揣梦想、手捧爱心的专业教师队伍，其中特级教师15人，毕业于北大、清华、人大、北师大、北外等名牌大学的博士22名，硕士147名。学校在高中实行分层走班、小班化教学和学生成长导师制，每一位学生都有一名成长指导教师，让学生学会做人、学会学习、学会发展。办学七年，学校在教育教学方面取得丰硕成果，高一录取分数线逐年提升，2017年起分线是543分，高考成绩逐年攀升。2017年，我校有6人被北大、清华录取，被985、211高校录取的比例达到46%，一本率达到90%。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走进下一所学校了，就是来自于人大附中朝阳学校，我们请来的是副校长严彦臣严校来做个节目。严校你好。 你好，主持人。 嗯，究竟跟人大附的关系是什么？有什么样的紧密的联系？跟咱们家长说一下好吗？ 好。这点呢，我觉得可能不走进我们学校，不走进人大附中呢，实际上对我们是不了解的。我们跟人大附中呢有一个传承，就是我们学校是秉承人大附中这种先进的办学理念，主要突出的就是尊重个性、挖掘潜力和爱与尊重的这种核心教育这种思想。但是最紧密的我想说有联系的啊，为什么前面刚才说到了选择了我们学校，就是选择了人大附中呢？首先第一个，我们高中的学生对于中考的优秀的生，中考优秀的尖子生，我们会有部分的学生会送去人大附中本部留学。我想这个是非常吸引朝阳区的一些高端学生的。 是的。 这种留学实际上就是，孩子3年呢是在人大附中学习，学籍是我们学校，相当于是人大附中给我们培养了我们的 代培啊， 对，代培尖子生。这个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实际上从2015年开始，我们成立了这个与本部的同步的教学实验班，15年是2个班，那么16年是4个班，那么去年的高一呢，因为正好借助这个招考改革嘛，去年2017年是北京招考改革进入，那么我们全程也就是全年级，7个班全部都是与人大附中同步，那么共享人大附中的这种资源，那么教学同步，所用的这种教学的这个资源、教辅材料都是一样的，包括我们这种阶段性的测试。是这种期中期末的这种测试也全部都是同步，连阅卷都同步，相当于我们要实现一个教学的一个无缝对接。 所以在这一点上其实可以让很多朝阳区的一些家长们放心，那只要你考上了我们人大附朝阳学校的时候，也就意味着你在所有的师资教学备课等等这些资源上都跟人大附保持一个同步了。 对。 但是家长可能还有一个问题，比如说我能够考上我们这个人大附朝阳的留学班，那我考上了以后我去人大附那边，其实我更想进他们人大附本部的实验班，那我能够进得去吗？ 实际上是可以的。只要我们确定了留学的孩子以后，那么从人大附中的第一次的这个量校服，那么我们的学生就过去了。所以说从那块开始，我们的学生过去享受和人大附中学生同样的一种待遇，那么参加他们的分班考试，只要成绩理想， 足够优秀， 对。那么从前几年，我们从2012年就开始实行这个留学的这个机制，那么都有学生考进了他们的实验班，还是非常厉害。 所以说这一点上要让朝阳区的很多家长们要放心啊，进去以后不是说就挂一名啊，随便把你们这些朝阳来的孩子编一个班啊， 不是， 就随便教一教就算了 啊， 不是的，不是这样的，是混班教学，而且能够享受到一切，所有人大附中所有的孩子们，而且没有歧视啊，都是进去以后你也不知道谁是人大附朝阳的，谁是人大附本部的啊。 对， 接下来我们就要谈到招生的情况了，因为想要考进人大附朝阳的话，究竟有什么样的途径能够考得进来？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年大概分几块？ 好，今年我们计划招生的跟去年不一样，我们去年是190个，今年扩招了10个，所以今年我们招生的是200人，那么名额分配呢占到了76个人，统招是107人，校额到校是17个人， 就是这样。 全对朝阳对吗？ 全部对朝阳，我们不招外区的考生。 那么在这个统招107个里面还有分002吗？ 没有。 没有。我的意思是说，就是比如说咱们去人大附本部的那个留学班，它是在哪里边体现？ 哦，去本部的是这样，在我们招生的这个190个孩子里面，我们最终录取的按照中考分的前面来排队，然后向人大附中直接推荐就过去了。 有多少人吗？大概？ 多少人？按去年来说，我们都是中考的前十名。 前十名。好的。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一下这些学校的联系方式和我们的开放日，好不好？ 可以。我们学校呢，首先说一下我们的这个官方的网址。3w.rdfzcy.cn， 也就是人大附中朝阳首字母。3w.rdfzcy.cn， 我们招生的电话是84158116。84158116。那么7月4号也就是这个时候呢，学生已经拿到了自己的中考分了。7月4号上午9点到11点半，那么在我学校太阳宫南街8号会举办中招的咨询开放活动。那么活动的内容实际上涉及到了会介绍我们学校的办学的特色呀，高中的师资课程选课走班都会介绍，同时我们还安排了校园的咨询以及宿舍的参观。这样。 好的。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走进下一所学校了，人大附啊，这个经济技术开发区实验学校。 人大附中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实验学校是由大兴区人民政府、开发区管委会委托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联合学校总校及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在开发区承办的一所12年建制的公立学校，也是人大附中在北京办的第10所学校。学校呈一校两址的地理格局，分别是位于开发区核心区和位于开发区河西区的东西两校区。西校区是新规划用地，将于2年后建成。东校区是已经拥有19年办学历史的12年一贯制学校，原名为北京市第二中学亦庄学校，2011年由民办学校转制为公办学校。2017年7月原大兴区亦庄中学并入东校区，成为学校的一部分。目前东校区占地12万平方米，学生3700余人，教职工480人。课程建设是学校内涵发展的重要手段，活动是展示学生天性的重要方法。学校根植于育人目标的定位，提出了一个中心、一条主线、两个方向、三个维度，整体构建舒展生命的课程体系。学校借助名校资源、高校资源、开发区高新企业的技术资源，在不同学段开设创客、几何机器人、航模等课程。学生获首届全国青少年创客联赛特等奖。学校被评为北京市中小学科技教育示范校，并作为唯一一所中小学参加了2017世界机器人大会。17年12月，学校被评为北京市基础教育课程建设先进单位，课程研究成果获北京市基础教育课程建设优秀成果一等奖。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教育面对面中招直播咨询。走进下一所学校，来自于人大附中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实验学校的副校长韩东，韩校长。韩校长你好。 主持人好，听众同志们大家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谈到这个招生计划了。招生计划大概是分为几块呢？ 分成三块。一个是优质学校名额到校，是70人。第二部分呢是市级统筹，还有呢统招生。就这么三部分。 总共今年是招 120人。 好的。国际特色实验班刚才您没谈到，它是大概是怎么一个进入方式呢？ 它的进入方式呢，我们是根据高一的学生录取情况，对一些有这种需求的学生，要采取专门报名的方式。 刚才您也谈到了，我们也有这种像去人大附本部留学的这种机制。那么每年比如说我们是考多少的，排名前多少，就是会有几个名额我们能够进到人大附的本部去学习呢？ 现在基本估计在6到10名之间。由于学校还处于更名阶段，现在学校呢仍然使用北京市第二中学亦庄学校的名称报考。招生办公室的联系电话是6789501487528752